烟火已经烧红了眼眶，晚霞还留恋着不肯走。游戏结束不能到永久，陪你跳最美的一支舞。花和旗号深藏在心中，我们要靠着它再联络。回忆越多越不怕失落，喜欢就不要让它走。喜欢就不要让它走。